住不住你我热浪，你我懂我的热浪，跟着节奏摆摊， 成双成对跳舞又如何，尽情摆动跟着我，目标明确离开地球表，不管在地球停不停止转动， So everybody 就把手都举高，尽情的疯狂不管别人目光，跳上了时光， Baby now here we go。 Let's party party我要站起来，遵循我的指令，听到命令动起来，动动动动起来，动动动动起来。当你听到我的指令，要你动起来。Switch it up， 明天的事我们再说，困扰的事我们不说，别想太多，太多恼人鸟事，只要听到音乐就要立刻放松。So everybody move and let your body fly， run like a G6 for 5G8。方式的摆动让我们看得都很潇洒，放慢速度跳进脚步，跟着氛围随意摇摆，拉力赛拉力拉力。 感谢你为我鼓掌。 着自由的小鸟，并肩奔跑，张开怀抱，风再也想不到，带着预料，梦想闪耀，心事青春宣告。 我的胆小软弱才所想，这力量多微妙， 我们的快乐骄傲